闲置年华偶然谁弹碎，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双蛾眉，翩跹长烟波上，几时共饮长江水，而今夜雨湿帘灯，我又在爱故年岁，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，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，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，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你说相思赋予谁，翩跹霓裳烟波上，几时共饮长江水，而今夜雨湿帘灯，我又在爱故年岁，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，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，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，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，你说相思赋予谁，你说相思它赋予谁。

北京时间21:00。